锵锵三人行，这回再给你们俩球迷过过瘾。哎呀，这我们反应不错呀，你知道吗？上礼拜咱们不是聊足球吗？ 对 对， 人家都说了，就说两个业余球迷加一个非球迷聊这个中国队，还真是聊得挺好。聊完之后，中国队就赢了。 对， 赢了， 没错， 知道吗？ 就赢了，知道吗？这个中国队，我想那本来也算了，就不想看了。哎，但后来忍不住，还是再看一下。 这是钟情。 然后这本来是能够2-0的对澳洲，很难得。本来是那打得真不错，而且呢，大家都觉得就是少了一个教练，知道吗？少了个杜伊之后，立马就不一样了。你看，所以你看这个教练的选择多重要。那教练为什么一直选错？就说明了我们一直讲那个老问题，就整个中国足协嘛，你这个中国足协怎么可能会搞出这种双教练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怪的制度，对不对？而且我跟你说，中国足球现在最惨的是什么？现在你们注意，很多那种地方上不是很多足球学校嘛，你知道啊？那种足球学校说不定将来就是祸害中国足球下一代的根源。 怎么能这么说呢？ 很多足球学校，还有很多的学校里面的足球队，比如说他们有年轻人那些的地方的选拔赛嘛，对不对？他们选拔赛，然后地方队伍里面，比如说人家按年龄，比如说这组啊，比如说帮助这组，我们是12岁到15岁来踢的，然后呢，我们就来选拔，看最优秀的，我们就能够进一个某个代表队。可是里头很多进去的人，他的年纪其实是超过这个范围的。 哦，大龄青年找 大龄青年，他大龄青年是造假，你知道吗？就家长学校有人给他造假，造假之后呢，那你人家年纪比人家小还大，你个头比人家大，你球技比人家成熟，那进去肯定踢赢人家，对吧？踢赢了人家之后，那你不就成了代表队了吗？那你变成就是整，但是你不是真正实力好，所以他是从根处开始弄虚造假，一路加上去。 那年有一那个残疾人的那个一个什么运动会，不是也造假吗？ 对，就等于是这样。 正常的人，然后假装智障嘛，然后就气势如虹嘛， 就像高考的时候，有的人就换省。 没错，徐老师， 跑到一个比较分数低一点的省去，就这种的层层环环的叫劣币淘汰良币机制。 对，没错，就是这样。 所以啊，我觉得真是我们应该这个学习一下人土耳其足协啊，土耳其有足协吗？ 有。 哎，就今天咱们这个节目首播完了之后， 对， 凌晨 大家一定要看 2点， 对， 土耳其。对德国， 欧洲的第一世界跟第三世界的决斗， 对，没错。 哎呦天哪，这我先看看，我这个不懂足球的，我都得看看土耳其的英姿。你看看，咱们看这照片啊，人这土耳其队，赵文道一说，已经3回了吧？ 这三回是怎么搞？你知道？ 哎，这导演不想让土耳其出来吗？ 他瞧不起土耳其，他一定是德国球。 你这土耳其跟德国啊，土耳其人 哎，你看，嗯。你瞧，咱这个反应得跟人土耳其学学。你瞧人家，哎，你说为什么土耳其这么牛呢？过去我当然是足球白痴，但是确实很不大怎么听说他土耳其 没有没有6年前的世界杯，他打进前4名的， 对， 还打到第3名， 对， 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世界强手如林，土耳其打进去的， 对， 土耳其这次是被人完全不看好的， 对， 赛前人家开玩笑说。哎呀，我们乱鼓了，鼓土耳其跟俄罗斯争冠亚军了，这个是一个完全开玩笑的话，基本上就像中国跟菲律宾打世界杯了， 对， 差不多这样的意思。 对， 结果现在完全有可能哦，就差一步了。 还有一点，你就要知道土耳其的悲惨历史。 嗯， 就是那个土耳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 帕慕克 他不是最近来中国访问吗？ 对， 帕慕克就是个球迷。他是个标准球迷，他捧的是土耳其有一个老牌队伍，香港叫做费伦巴治，他是这个队的球迷，这个队也是欧联里面的一个队伍，常常去打欧联的。然后他就说啊，他们土耳其人有一个特点，跟别的国家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呢？就别的国家的球迷崇拜的偶像，多数都是前锋，对不对？比如说能进球的。就比如说，要不你也是中场大脑，像齐达内那种，对吧？那你知道土耳其人崇拜什么吗？崇拜门将。 那很多队。 你知道为什么的吗？那是因为他说，我们国家的人习惯失败， 前头的人都不会进球，中场的人拦截不住人家， 跟中国有共同， 后场也守不了人家，到了最后就是靠门将这最后一关来把着。 哎呦， 这土耳其人长期是在这种情况。 所以但是好像今天晚上他那正选门将已经上不了场了， 上不了场， 就剩14个了，你知道吗？ 现在西班牙人也崇拜他那个门将。 对，那个门将是很厉害。而且我还没讲完，就是土耳其人还有一点，他说土耳其人不止足球上习惯给人看不起，习惯失败，土耳其人还有另一个特点，就这国家在欧洲不给人当欧洲看。 对， 就欧洲人一直有个感觉，就比如法国萨尔科齐不说土耳其不算欧洲这个国家嘛。 嗯。 虽然土耳其的球队打这个欧盟杯、打欧洲联赛杯已经打了很久了，打了50年了，但直到现在，人家都觉得你这第三世界的，这什么亚洲人来冲我们欧洲人，所以在这双重的耻辱底下，就是土耳其有种特别的那种，因为 哀兵必胜， 对， 背水 一战，因为自己的痛苦，因为自己长久的被歧视，他们反而更爱国。他说他，因为帕慕克还有一点，我觉得说的很妙，跟我们中国现在处境有点关系。他说，地震之后啊，是能够激发爱国主义的，像土耳其那时候地震， 嗯， 同样的足球的灾难也能够造就爱国主义。他说土耳其人最爱国的那一刻是20年前、30年前输给英格兰8-0，输了之后他们支持近乎勇。 啊， 今天就这样。 那中国现在也有契机了， 啊， 有人评论 了， 那我们在8-0 希望了。 有人评论2008中国什么都不正常，就足球正常。 没错，没错， 对，就足球正常。现在中国足球就缺两个人，一个就是找土耳其的门将， 对， 还有一个找一个希丁克做教练， 啊， 对不对啊？ 希丁克， 哇，现在全中国人都在盼望。 当年是想过找希丁克，最后我们嫌人家贵，你知道吗？ 不是嫌人家贵，是咱的钱呐，扣除各项支出以后不够了。 哦，是吗？ 咱足协全世界请人嘛，人家希丁克有个价的嘛。 对啊。 咱足协，我想啊，中国其实现在除了抗震募捐以外啊。咱们弄个足球募捐，咱弄个希丁克募捐，我们都愿意捐点钱。 对啊， 不是 中国足球 钱还少吗？我觉得中国足球钱 那个时候就是不够，现在找的就是最便宜的一个，就是这么简单。足球拿来请外国人，希丁克就是钱不够，就是钱不够。我不知道他们正常开销以外有什么其他开销，我们不知道，我们相信他都是必然开销。现在就算他全部不够，我建议我们发起一个，因为我们大家现在球迷的出钱的共识是让希丁克一个机会，要是他也不能练中国足球的话， 我们就算 了，中 国以后就别踢， 咱们就算了。 哎，我们可以回复唐朝那种旧情，我们玩蹴鞠算了。 那个，我们回复李鸿章的方法，这么多人抢一个球，多给一个吧。 对，玩中国特色的足球。 你知道希丁克吧？他 韩 国队。韩国队就是你去韩国那次搞进 澳洲队， 那个四强当然有点猫腻，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把韩国训练澳洲队，哇，这次的俄罗斯队，我告诉你，说实在话，说实在话，谁打败那个荷兰，我照理说都恨谁，可是那天我佩服的不得了。 你没办法，就是输的是心服口服， 因为俄罗斯那个打的比荷兰还要荷兰。 对， 就荷兰在世界足坛代表一种作风，全攻全守，狂攻的。 对， 这个作风在那天全部是俄罗斯， 全是俄罗斯演绎。 但是， 哎呀，足协啊，花钱请希丁克， 足球我不懂吗？ 啊， 教练真的那么重要吗？ 太 重要了， 你看吗？你 这如果一次就算了， 不是，我觉得对别的国家可能很重要，对中国真的能起那么大作用？ 咱就试试看， 希丁克来了， 咱又没 对日红了，就变土耳其了吗？ 毛主席对中国重要吗？ 不是，但是你 要是毛主席在，没准中国足球世界 就毛主席来做教练。 不要瞎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你说教练当然是很重要。但是我在报纸上看呢，人说土耳其那跟球员的这种哀兵必胜就这种精神很有关系啊，说都是最后几分钟那个反败为胜。然后呢，你这样的人连他的对手今天晚上他不是那个什么吗， 德国 队吗？德国队现在聊了， 说土耳其是个可畏的对手，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有我们日耳曼民族的精神，对吧？因为 日耳曼 对，因为说在德国 关系很密切， 在德国的外国人当中，就是外籍的人当中， 有200万 比例，很大比例是土耳其人。 你知道土耳其人在德国是个什么情况吧？ 嗯， 你星期天去中环看菲佣就知道了。 对， 哦， 就是那种 在德国市中心最漂亮的地方。这个以前火烧的柏林的国会大厦前面一大片草地， 都 德国人呢是这个地方是很庄严的地方， 嗯， 可是到了星期天那里到处都在 BBQ， 对， 那个草呢搞得很脏，很多人临时坐厕所，就是土耳其人在德国就是一个廉价劳工，然后他们的生活方式跟那种讲究卫生、干净、清洁的德国人形成鲜明的对照。你在德国坐出租车哈，你要上去，德国的司机哈戴白手套。 嗯， 不跟你说废话，你去哪里他拿出个地图一看走什么地方，你上来一土耳其的司机好一路跟你聊天啊，你哪来的中国什么，然后绕路都这 样要不说他踢足球他够远， 很有亚洲特色， 很有亚洲特色。所以德国人基本上觉得土耳其真的不是欧洲人，所以现在要碰到足球碰到这个，哎呀今天晚上 而且土耳其人呢这个狂足球啊，这个他的球迷疯狂的程度是很出名的， 嗯， 就土耳其几个足球的主场啊，这个几个球队出了名的那个球场叫地狱球场， 怎么讲？ 什么意思呢？就欧洲各国必须打这个欧冠杯啊，打欧冠杯到那里就输，为什么呢？就是任你曼联啊、巴塞啊，到了那就得输，因为到了那个球迷太疯狂。一进去之后你感觉到就是几万土耳其球迷都指责了你祖宗八代，哇哇哇， 中国球迷 就把你骂垮了， 也那样吧， 不中国球迷有点不同，你看日本球迷、土耳其球迷啊，他们是从头到尾支持中国球体，在你胜的时候支持， 对， 你输几下咱们的球迷说实在话的，我们自己 我们也是这样， 咱们不来中国队接战，这样的 我们劣根性 咱真的是有这个民族性在运动当中是会 看得出来的， 是的确有这个， 这个见风使舵， 你看日本人， 对对对， 日本人支持他日本队，日本输了他照样在那里流泪，我好几次看捷克啊那个 Croatia 他们输掉的时候那个球输了哈，球员到球迷那边去像谢罪这样鞠躬，球迷还是拼命在鼓掌，中国人在这个时 候、啊、可是这个还有一个分别，我觉得就是你输球不要紧，还是那天我们那段话，你输得让人尊敬， 哎，你像你 这个 就你说那土耳其三次最后反败为胜， 对， 这个就是让人 我跟你说真的是让人尊敬，就这今天他输给德国，我觉得这一次啊，我觉得土耳其无论如何实在没有可能会拿冠军但是他已经赢到了全世界的人对他的尊重，对不对？这就是你要让人尊重你，为什么他能让人尊敬？你比如说三次都是在最后阶段反败为胜，特别第三次，其实我觉得克罗地亚也很值得尊敬， 很强， 就很强，都是大双方打得很卖力， 你像克罗地亚打败德国的吗？ 对啊，是能打败德国的然后打到加时119分钟的时候，接近119分钟，剩两分钟这个球赛就结束了，克罗地亚进了一球， 那个时候那个进球的时候评论员说绝杀，就是这还有一分钟进球内还有什么救 吗？ 这是绝杀了嘛， 就绝杀了嘛。然后呢当时啊，这我就跟你说教练的重要，土耳其球员那么顽强的斗志，但到这一刻也都垮了，就躺在地上了，觉得没戏了，你知道他们那个教练怎么样，那个教练这时候冲出来喝骂，把网里的球拿出来，还有一分钟，比赛还没完。然后呢他球员后来我看那个记者报告说，那个球员回忆啊，说教练当时用凶狠的目光扫视他们，然后一伙人就疯了，拼了。然后那个龙门呢、啊、那个门将是怎么样，那个门将也很悲惨的遭遇，他世界杯前02年世界杯的时候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门之一，然后呢欧洲的豪门呢是第一个土耳其人那么崇拜他们的门将，但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被请去欧洲列强的一个门将，请到巴塞坐冷板凳，为什么？那个教练嫌他不会说西班牙文，然后他又回去了，然后这回呢就人家又嫌他年纪大了，又是坐冷板凳，他是到这一刻临危受命上场，一上场没多久他又犯了一个错误，对方才进球，但是这时候轮到他开这个龙球门球的时候，他开得非常好，非落点很准，所以造成了就是在比赛结束前的 五秒钟，就是说他的一个进球是119分钟，另外一个进球是121分钟，本来120分钟球赛完了，他延迟一分钟，121分钟还没到，差5秒钟的时候一个长传一个进球， 这为什么后来点球罚输啊？这是非常简单的，这就好像你赌博，你赌到最后你稳赢的时候下，人家拍进个球就磕一下，这个心理上这是稳， 士气就垮了， 就垮了，这克罗地亚就被打垮。 所以徐老师是篮球球迷嘛，一说这土耳其踢成 NBA 了。到最后， 对 啊， 对啊，像打篮球一样了， 没 篮球几秒钟都进不了球 呢。然后呢，那个土耳其的门将呢，最后呢罚点球的时候，他还扑到一个球，他还接到一个球，于是立刻就变成民族英雄了。然后我觉得最感人是什么？就这一刻，就当然土耳其人，你想想看那种狂喜啊，一伙人冲出来要搂抱这个门将，但这个门将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就因为对手不是给射的球给他接住了吗？那个人是马上就垮了，也是那天克罗地亚的球员是痛哭嘛，我没见过球员哭成这个样子，是嚎啕大哭啊。然后呢，这个门将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出来去拥抱刚刚射失罚球的那个对手，安慰他。 这就挺 太 man 了，真是。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哇，还有。 哎，我不懂，我就瞎想啊。就现在土耳其就剩14条枪，是吧？哎，说不定要真把德国给赢了，你说那不就是 King of the World 就获 他 盖了？ 他没有没有，他还是只是进决赛，他那边还会碰到西班牙或者俄罗斯。 对，但是我就是说呀，就是今天晚上对这个德国， 对， 难道没有这种哀兵 机会？机会不大， 机会太不可了。 你感情你可以支持，你要赌球的话，你算。 但是我跟你讲啊，你别看我是不懂体育，但是我接触过一些这个教练和运动员，我发现他们有时候经常说一个词儿，就是说什么呢？说这次打疯了。打疯了，我不知道这在运动心理学上是一种什么状态，但是好像他们都认为啊，这对抗性的运动啊，有时候这个对方进入一个状态，他们就常常就说他打疯了，他打疯了之后，好像你就真的没办法。 这次真正打疯的队就是俄罗斯队， 对，俄罗斯 说实在话，土耳其也是在最后时刻逼到死路，整场比赛前面还是很闷的， 对，克罗地亚防守， 哎，但是整个比赛最好看最好看就是俄罗斯对荷兰， 对，那真是打疯了， 那真的打疯，俄罗斯 那一个人 漂亮啊，那俄罗斯几个小伙子 漂 亮，希丁克基金会，希丁克， 对，又想起 你知道就是我咱们原来看世界杯的时候，我忘记了比赛啊。我发现足球比赛当中有一个神秘的现象，它不当然不会在整场出现，就是类似于咱们说的打疯了，打疯了啊，那个时候你的幻觉感觉特别像是冥冥之中啊，这些人有什么东西附体了。按说个人一个大脑嘛，你看世界杯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个精彩片段，某个队突然间进入一种状态以后，你觉得这五分钟他们踢的像是电影拍出来的。好在这个所有人的协同动作那么样的恰到好处， 是吧？ 要福至心灵，哎呦，看的那叫一个爽啊，是吧？ 那高度戏剧性的时候，你电影都编不出来。像土耳其这个比赛的结尾，你是电影都编不出来， 电影都不可能出现。 就足球的这个妙处，为什么经久不息？就是说，它成功的几率其实是非常低，非常低的。每一个人踢一个球都是拼全力去想，其实这一抢会影响失球或进球的机会1/1000。但是每一次你都得这样去拼，多么像我们人生啊！我们每天每时每刻，我们见到每一个人做每件事情，你要影响你的命运的机会是很少很少的， 没错。 但是你不能错过任何一个机会， 对， 没错。所以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决战时刻， 对。所以我就觉得呢，足球是吧？它比那个篮球还更比较像我的人生或者一般人的人生， 对。 因为你看，人生没那么多成功的老进球。更多的时候是大部分时候你一直在尝试，一直就没戏，一直就没戏， 对， 只有很偶然的机会帮一下子。 足球像古典时期的人生，像以前古典音乐，古典时期的人生，现在的人生呢越来越像篮球跟橄榄球了， 对， 就非常激进。比方说我们非常知道，我 interview 是我最重要的时候，我刚进来我工作可以马虎一点，但是我快要续合约了，我这个时候要发表一个论文，很像橄榄球， 比如说像篮球，我们知道第三节该怎么打， 哎，第三节到最后几分钟怎么样，你几次犯规，它有个规律性， 对，但足球是 最没规律性，它是一种古典人生。 而且有一点很特别，就足球啊，你看这回的欧洲杯你就看得出来，就是没有所谓的强者必胜这个东西，就多少强队，你看荷兰 小组第一名差不多都 给淘汰掉，就是它的偶然性太大， 对， 就是你这 一场，所以你干嘛就说偶然性土耳其就不能赢德国呢？ 是有这个偶然性， 有这个 但这个偶然性就是说，你看比如说你这场可以踢得很好，像荷兰前面三场踢得像神灵附体了，那就是、 啊、对对对， 但是到了后来一下子怎么垮成这个样子，就是你很难讲，就太多的偶然，太多的意外，这是它的魅力。 但是相比之下，好像德国算偶然比较少一点。 哦，对，这是真的。 他而且德国你看没有，就有点像慢热型的那种，就往往一开始啊不一定， 坦克车 到最后 他是坦克车，人家是骏马。俄罗斯，那如果德国跟俄罗斯决赛，那非常好看，就像一个战车队跟一个马队， 对， 哥萨克骑兵跟战车打， 嗯， 哎，这个俄罗斯真是哥萨克骑兵吧？ 真的是，真的是， 这个全部崩了。 下巴扬来了， 对对对对 对、 但是呢，我觉得像这回啊，就特别想到就是，这个足球啊，比如说你看到土耳其他们这样子踢球的方法，你看到他们这样子的赢球的方法，还有你看到就是他最后，比如说像他的这个守门员， 嗯， 有这样的一种善良跟风度、体育精神，你真的是感觉到就是啊，那天我们看的真的很感动，这就是体育。体育是什么？就是为了要在足球场上让我们知道做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人，我想起卡缪，就《异乡人》那个作者。 对， 卡缪以前呢， 存在主义作家， 他小时候啊，年轻的时候他当过足球员，他就是守球门的。他后来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一辈子学到所有关于道德与责任的知识，都来自足球。” 嗯，像你说的那个，我真觉得他那个门将啊，其实倒也不是说什么体育精神，就这个人就是比较善。心比较善良，马上能想到。你像我就听过谁给我讲一个原来撒切尔夫人的那个故事，就是在冠冕云集的一些高官吃饭，有个女服务员夸把盘子撒这个官员的这个西装，撒切尔夫人的第一个动作一下抱住这个女服务员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